好紧张啊！因为今晚啲雨好犀利啊，新界嗰边，所以出嚟嘅时候咧，啲即系啲时间啊，啲嘢都好难预嘅，即系影响咗。好彩讲得到，啱啱坐低即刻就要开麦。好嗱，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叫做人肉新界百科。点解人肉新界百科咧？咁新界百科，新界百科点解人肉咧？咁因为我对面呢个就人肉新界百科，咁佢个名咧叫 Terry Wong 啊，黄俊宇。 Hello， 各位 ，Hello。 系啦，阿 Terry 应该上过嚟港台做个访问节目噶啦，电视嗰边系咪？之前 电视嗰边咧做个街角有落吓，做个节目。 电台咧有冇做过？ 电台啊，做个隔篱嘅电台。 系 ，OK。咁咧就点解要请佢上嚟咧？因为咧，我认识 Terry 咧都喺网上面识嘅。咁样因为佢有一个佢有一个点样讲咧？呢个系你有一个网唔系网址系咪？叫唔可以叫网址吓？ 一个网志啦， 网志系啦。咁咧中文嘅杂史广益，咁咧英文咧叫做其实系好似 New Territories 嘅 Territory， 咁咧就同你个英文名咧就 Terry 咧就夹埋一齐就好。就好特別嘅，咁咧係點樣開始呢？因為我見到你啲相 嚇，咁你接觸開同我一起傾咧，就係雜史講益有個群組啦，係，同埋我自己咧就喺十年前咧就2011年開始咧就寫一個網誌咧，集中係寫元朗嘅故事， 係， 咁叫做跑遊元朗，咁啊嗰個時候咧就係、是、每個禮拜嘅朝頭早咧會約埋朋友一起，咁咧就去元朗度跑步。咁你知道元朗非常之大嘅，其實有六個鄉。咁咧就每一次咧，其實就可以發掘一啲新嘅地方去。咁每個禮拜， 即係你一個賽跑好手嚟嘅，係個長跑好手啊？定係即係中意就係 OK， 我中意跑咁啊，約埋班朋友一齊跑咁啊？ 我諗叫愛好者啦。你知道叫長跑好手咧，往往要攞啲戰績出嚟嘅。係啊，咁咧就約埋一齊跑咁啊，兩個人周圍去，咁啊去唔同嘅村啦。睇一啲唔同嘅建築物啦，咁啊開始咧，因為元朗啲村啲舊村舊建築物比較多，咁我哋咧就喺啲歷史性嘅建築物嗰度咧，喺個清單嗰度就逐個篤、 哦、 逐個去， 即係要按照住即係啲即係啲古蹟嘅地方，就跑去嗰個地方，即係有個集中嘅地方開始跑，跑去咁喎。 係啊，咁咧就好似旅行咁樣嘅，所以咧就每一次去咧就好似去一個唔同嘅地方。咁你知道喺个清单上面咧，得个名嘅啫。咁入到条村咧，要去揾嘅。咁有少少探险咁嘅精神咧，去边栋屋系旧嘅，或者嗰个号码嘅，就走过去睇下。咁非常一个乐趣啦。咁就持续咗十年嘅时间。咁期间跑完啦，就会记低嗰个路程啦，记低影下啲相，记低。咁经过唔同嘅时间，同埋唔同嘅人啊，唔同嘅资料咧。咁啊，变咗有阵时有啲内容啊，越嚟越详细，收集嘅资料咧就会多咗，咁啊就写出唔同嘅故事啦。 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喺你哋嘅网址嗰度咧就见到，即系你哋嗰啲 post 啦。咁咧就好，哇，好感动啊！因为你作为一个，即系最初我以为系一个即系 local 嘅，即系新界人做嘅事情咯。原来唔系，你唔系新界人嚟嘅，你 happen to be 系喺元朗咁解嘅做，其实系。 系啊，可以咁讲嘅。 系 吓。 咁但系你有好多即系好，你好丰富嘅资料，亦都有好即系好多，即系令我哋勾起好多细个嗰时回忆嘅相嘅。咁呢个系最吸引嘅地方嚟，有好多相，哇，竟然有啊！咁样即系都好怀念嗰个地方。你知道全个香港都变得好快啦，好大啦。咁元朗嘅改变系好犀利嘅，因为元朗唔同其他地方，以前好多即系香港好多地方即系荒山野岭嚟噶嘛。但元朗唔系荒山野岭，元朗系。先有元朗後有香港，咁即係佢有歷史，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家族喺度都一千年啦。你諗下，即係就算唔好講到一千年前啦，即係個明清以嚟咧，即係呢個元朗舊墟咧，都係一個深圳河兩岸嘅一個中心點嚟嘅。即係元朗唔係淨係新界嘅一個中心點，而係佢咧係新界，即係呢個深圳河兩邊啊，即係深圳另外一邊，你去黃江啊、福田啊、上沙下山呢一帶，全部咧都係同。元朗附近的鄉村一樣以元朗為中心嘅， 可以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個墟市嚟。 係啦，咁以前細嗰陣時唔知道咁多嘢嘅，唔知道咁多嘢咧嘛。阿嫲屋企點解喺沙頭？以前叫沙頭，就即係上沙下沙咧，叫做沙頭啊嘛。點解喺沙頭咁樣走到嚟，即係嫁到嚟元朗咧？咁啊，根本即係我哋唔明白咧。根本佢哋即係佢哋姓黃嘅家族，譬如沙頭咁啊，即係上沙咁啦。即係佢哋都好多人喺元朗，即係做貿易啊。 文化教育噶，咁譬如即係元朗好出名一間古老名校中星學校咧，咁啊中星就佢創辦人咧就黃志律先生咧，咁佢就係同我阿嫲咧根本就係即係同房嘅，即係嘅堂子弟定堂兄妹嗰啲啦，咁咧所以其實佢哋老早已經即係佢哋所有嘅事業咧都係以元朗為中心嘅，嚇咁咧所以即係元朗有曬所有呢啲條件啦，咁即係絕對唔係一個荒山野嶺嚟嘅咯嚇。 特別是我相信是英國租借了新界之後就相對來說就比較穩定的 是 就多了很多人 要多了公路、啊、各方面、 又多了人下來、買地、買屋、因為就相對國內的情況就他們會覺得穩定一 點因為我都記得了就是好像譬如、新界一樣、就是、英國人到了之後其實很快已經有青山公路、咁亦都有因為石崗軍營嘅關係咧，咁即係同佢附近嘅地方咧都連成一片咯。我喺八十年代咧，我喺英國讀緊書嘅時候，有一次我翻嚟香港，係啱啱係從應該係從九拜山嘅。 嗯， 咁拜山咧，咁我哋有啲祖墳咧就喺呢、這個梅沙，即係我叫梅沙同埋梅塘。梅塘就喺梅塘喺東莞，梅沙就小梅沙啦。今日咁樣，我好記得嗰次第一次去小梅沙咧就。一路行到即系爬上个山上面拜山咧，拧翻转头成个梅沙咧，即系我感觉咧就好似喺南太平洋嘅地方啊，即系冇人识得去游水啊，冇人识呢个享受嘅当时嘅内地。咁咧就咁亦都咧中间咧我哋住一晚嘅，净系即系而家你即系唔好讲话去即系上深圳啦，上即系呢个东莞啦，你上北京我都系朝头早去夜晚翻啦，即系正常可以飞嘅时候。咁咧就我哋正住一晚就住喺即系我阿嫲佢哋鄉下度，即系上沙嗰度啊。咁咧，因為佢哋已經有啲三層嘅屋啊，咁樣即係比較即係環境比較好啲啦。咁咧，但係入村條路都係泥路嚟嘅，你諗下嚇。咁啊，相對嚟講，啲元朗即係以前即係講緊即係好多十年前，元朗已經嗰啲馬路即係唔可以講四通八達啦。即係新界能夠有路去嘅地方咧，都去得到元朗。元朗就係個中心啦，以前。 是啊，咁应该特别是青山公路已经有嘅时候啦，你啱啱讲起咧，去到去拜祭啦，其实行元朗新界嘅地方，你会发现可能啲墓地啊呢啲咁 好多嘅，周围啲山头都好多墓地嘅，系啊， 风景系最好嘅， 系 啊，调翻转头， 因为 拣个 实风水最好嘅地方啊嘛， 系啊，同埋周围咧可能冇乜楼宇啦，你去到山边一啲墓地嘅时候。從那個方向望過去，哇！那個景色好優美嘅，其實。 唔係呢個都係即係影響即係我對元朗周圍嘅環境咧。其實其中一個方法，好似你講得好啱啊。反而我冇特別去諗，即係去喺呢個思維上面去諗啦。就去拜山嘅時候咧，好多拜山嘅風景咧，係我細嗰陣時候好向往嘅。即係每年兩次去拜山都好向往。例如即係我曾祖父同埋曾祖母葬嘅地方咧，其實就喺呢、這個大樹下後面啊！大樹下後面嗰、那個叫咩瓦咩搖啊？ 瓦搖頭， 瓦搖頭嘅後面嘅山上邊， 長牛山 唔係長牛山，長牛山係左邊少少，佢就右邊少少啲嘅。 哦， 咁咧淨係佢嗰個位咧係完全一個山谷嘅落去個位，佢就喺個山谷一個好淺嘅地方，其實有啲危險嘅，即係個墳咧。個墳即係你俾你拜祭嘅地方係，即係我哋自己填咗啲泥啊啲嘢落去都好啦，即係唔係好闊大嘅啫。但係咧個開揚得好緊要，即係我哋睇住元朗改變嘅喺個墳墓嗰度望翻落嚟，成個元朗一路望到去屯門啊，咁啊望到後海灣，後海灣嘅對面，即係喺嗰個年代完全一啲樓宇都冇嘅年代，咁一路睇到佢而家變成即係一個深圳即係嗰一邊啦，好犀利啦。咁亦都即係我哋。屋企自己祖堂嘅祖坟咧，咁咧就喺呢个鸦髻山嗰边。 系 咁鸦髻山度咧，亦都即系我会爬到鸦髻山最顶咧，哇，就好犀利啦个风景。成个南生围嗰时冇改变风景嘅南生围，一大嘅湿地啊，整个元朗啊、大帽山啊，一路望到系深圳嗰一边沿岸，一路翻嚟，去到即系而家今时今日嘅南油啊，然后蛇口，然后屯门青山一带咧系。即係佢係元朗最高嘅山中間，因為佢個山唔高，但係都險要一個斜。 哦、 上到上邊咧，就望到成即係總之成個元朗平原就喺曬你腳下啦。 啊、哦，我記得你有啲舊相嘅喺鴨髻沙上邊有個女 model， 係嗰、那個其實嗰張相咧，其實就唔係鴨髻山嚟嘅，嗰度係尖鼻咀。尖鼻咀個上面嘅山仔，而家尖鼻咀上面嘅山種曬樹咧，就已經影唔到咁嘅風景啦，阻住咗。但當年啲樹係未種到嗰度嘅，咁我 model 咧就係、 幫我，其實我入行之後，我第一個個人嘅 collection 咧，咁我就翻翻嚟喺新界影相。咁其中個景點咧就係嗰度， 係 咁嗰個都亦都係我以前咧好中意去影日落嘅地方嚟嘅。 就算而家睇翻我都覺得好靚， 係即係但係個天水圍嗰時影張相嗰時未有樓噶嘛， 係啊， 即係天水圍未起好噶嘛嗰陣時係，所以係即係影即係照片係好好嘅，即係尤其好似我哋成日估啊。即係我同 Terry 啊，同埋其他朋友咧，都會喺你個網址度咧，都估呢張相喺邊度咧。咁我哋要憑嗰啲山脊嗰啲 形 啲山線啊，嗰啲形態咧，去估呢個地方啊。因為以前我哋嚟講咧，即係作為一個細路咧，我好中意望山， 係 係都好中意行山咧。咁所以好多時咧，我都即係估都七七八八啦。但當然即係有好多嘢咧，都要問啲老行專啊，問啲。即係更加長輩咧，係俾佢指正，即係邊啲即係位置啊、環境啊。 呢個係啲樂趣嚟嘅，其實咁好多群組而家好多舊照片咧都係嘅，特別咧對於一啲環境比較陌生嘅一啲村落啊，或者山脈形態啦，大家都好有興趣咧去研究咧幾十年前咧嗰個拍攝嘅位置喺邊度。 嗯， 咁咧往往咧可能咧會勾起一啲好好嘅回憶嘅， 咪亦都從中咧係發現發掘到一啲新嘅資料嘅，即係我哋。即係我哋細個咧就好清楚咧，即係經常係叫雷達站。雷達站嗰個地方咧，其實而家咧就係變咗啲工廠區啦。就喺即係我哋平山條村，即係我哋一個橋頭圍嘅再向旁邊再去嘅， 跟住白沙仔， 跟住白沙仔係啦，跟住白沙仔之間嘅咁樣一塊好空曠嘅地方。我哋小學嗰時咧，甚至學校喺嗰度做運動會嘅，因為佢夠空曠啊。 嗯， 咁啊跑步啊各方面嘅都有。咁咧以前咧我哋細佬哥嘅時候咧，佢嗰個英式嗰、那個即係嗰個 building 咧，即係嗰個廊仲喺度嘅。我細個嗰陣時，即係佢唔知點解係冧咗冇咗屋頂㗎啦，係俾火燒啊，定係佢哋唔要棄置咗？但係個框框喺度嘅，兩層樓嘅框框啊，啲麻石啊起佢咧，咁就完全英式嘅 colonial building。咁咧就咁樣嗰個環境咧好正嘅咯。但係我唔知道，係因為透過你嗰啲 post 咧先知道，哦，原來嗰度附近雷達站唔係淨係佢一個。 有成我相信有兩至三個嘅， 係啦，再幾個其他雷達站啦，亦都即係唔知道咧，即係佢嗰度，正嗰個雷達站旁邊有條村嘅黃屋村，嚇、這個係後來因為透過你啲 post 咁先至發現，哦，原來係有即係咁嘅典故。喺我哋以前咧，即係佢嗰個雷達站嗰塊大嘅空地嘅旁邊有啲魚塘啊，咁、旁邊有啲即係外來住外來嘅村人，就姓趙嘅 family 佢哋住喺度啊，即係同。趙不若啊！阿而家華嫂佢哋姓趙，那個 family 有關係嘅，佢哋住喺嗰度嘅，佢哋以前 咁啊都係大地主佢哋。 趙，因為佢姓趙嘅買咗我哋天水圍啊嘛，天水圍好即係大部分嘅地咧，唔係全部啦，大部分都係平山嘅，咁佢同我哋買咗，咁啊買咗下村有一部分，咁啊就形成咗後來嘅天水圍就係佢哋做呢個聯德公司就係做呢個海味嘅，咁咧就天水圍個名字就咁樣嚟嘅，因為佢整咗個圍牆啦圍住。中間嘅 building， 我因為我細個成日踩單車去嗰度釣魚嘅，咁咧就有個大嘅牌匾，聯德公司，咁咧就個圍圍住咧個圍個圍門個名咧寫住天水圍，咁咧佢哋就係喺美洲翻嚟嘅華僑，姓趙嘅 family， 咁咧佢係台山人，咁咧就點解會喺元朗即係、就是、做呢件事咧？就係、是、因為佢哋要即係喺美洲，佢哋如果想食中國嘢嘅話，如果你豉油真係好重要啦。但如果你冇蚝油、冇蚝豉、冇虾米、冇虾膏，你煮唔到广东嘢噶嘛？咁所以呢句好重要，即系佢喺美洲揾到钱之后咧，就翻翻嚟咧，佢哋又唔入内地啦，因为嗰阵时系英国人到咗新界啦。咁咧佢哋可以咧，即、就、系、是、利用英国人喺度比较稳定啦个环境，咁仲有一个大嘅港口啦，亦都有公路去运货先系好重要。咁就喺呢度咧，就买咗啲地咧，就系、是、做呢方面，即、就、系、是、做基围啦。咁基围虾啊啲咪就可以，即、就、系、是、有呢个嚟做虾膏、虾米啊啲嘢咯。咁亦都即係因為附近啲蠔田咧，咁咧做蠔油啊，同埋蠔豉啊咁啦。咁其實呢個生生圍嗰邊咧，即係大生圍、生生圍嗰邊，其實都係咁樣嘅來源，都係咁樣嚟嘅。其實好多同華僑有關。 早前我都喺群組裏邊都揾過一張政府拍賣土地嘅一個記錄。我記得就天水圍就12000，咁就賣咗出去。系啊，今年市值即系而家市值当然唔同啦。 你咪冇得计啦，而家个市值你计唔到啊。虽然天水围你话相对市区嚟讲，佢唔系特别贵，咁但系都系犀利噶嘛，都系好大，同埋有咁多嘅楼宇喺度，即系冇，即系你唔可以相信，即系大到咩程度？ 可能调翻转头买到一尺地啦，而家 系12000，12000真系买到一尺地啫，都系 啊， 即系不过即系讲紧系交回山仓啫，只不过系咁咧，所以咧就 即係呢個世代個轉變真係好犀利。即係我，但我當然即係我又覺得天水圍嘅存在咧，佢交通啊各方面嘅配套係好好嘅， 嗯， 係好方便嘅。但我即係對自然我就好懷念咧。即係我自細，即係我以自細係隨山走嘅細路嚟嘅，即係我係唔會即係好靜咁坐喺屋企嘅。我而且我係好中意天水圍嗰邊。咁以前細個咧，屋企咧就會嚇你嘅，即係話啊有水鬼嘅，唔好去嗰度啊乜乜啊咁樣。因為事實上咧，天水圍有好多咧，其實好多溶洞嘅， 嗯， 咁好多咧，即係嗰啲泥咧，嗰啲浮泥咧，你踩咗落去真係絕咗你落去嘅。天水圍以前，就算佢後來佢打桩都係成個天水圍嘅區塊入邊有某一啲地方係打唔到桩嘅，打極都打唔到嘅，因為就係佢溶洞嚟嘅下邊。元朗基本上整個元朗下邊都係個大溶洞， 嗯， 有幾個出名嘅 building 咧，即係唔好講邊度啦，其實下邊都係填即係填滿嘅溶洞嚟嘅，都 我都聽講過嘅。即係你話唔講邊度咧，就係、是、啲建築公司咧一桶一車車嘅英泥啊，紅倒落去，倒咗唔知幾多車， 倒極都唔完㗎， 倒極都唔完， 係啦，咁所以即係我哋。曾幾何時咧，即係嗰度嘅風景真係好特別咯！即係而家見翻你啲舊相咧，即係好大個安慰嚟嘅，即係有一個咁嘅網址俾我哋睇翻啲舊相。好，嚟只歌先嚇，十一點鐘新聞之後翻嚟再同大家咧分享黃俊宇 Terry 嘅《人肉新界百科》呢只歌咧係分離嘅《故鄉的雨》。

识佢嘅故事，识佢故事。咁啊，本人又唔识佢啦。 系。 咁咧就跑咗好几次去唐人新村度揾，究竟呢间屋喺边度咧？咁啊，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啊，其实。 嗯嗯。 吓，咁啊，后屘就好间接咧遇到佢有个后人，所以咧后屘又去过凤辉园。咁去到凤辉园咧，从里边凤辉园嘅主人咧，再讲翻一啲余情万当年中枪嘅一啲事迹，吓呢啲新闻。咁我觉得好有趣嘅，同埋好难得咧，就睇到你因为一篇嘅新闻提过一个名字啊，所以咧引起咧就三番四次去一个地方度揾。 吓嗱，其实余情万咧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喺我爸爸口中咧，咁已经系即系好。即係好知道呢個名字啦，同埋佢住喺我哋唐人新村咧。因為唐人新村即係其實都係屬於平山界內、平山啲土地為主嘅平山人嘅土地為主啦。咁佢哋就係國民黨都係敗退去咗台灣咧。咁就好多其實咧，尤其即係南方啲即係原本係廣東籍嘅軍人就冇去台灣嘅，好多嚟咗即係香港。有啲香港就好多咧，就喺新界住。咁余情萬就其中一個啦。咁咧，即係我爸爸咧，同佢哋即係熟嘅。譬如香港平將軍啦，就同我爸爸係好熟，好即係佢哋係當然佢哋係唔同代啦。咁但係即係好好嘅朋友嚟嘅。咁我係即係鄉家嘅後人啦。咁同我哋都好熟嘅。咁然後余情萬咧，佢個有個女咁啊，佢唔知邊一房嘅女啦，因為即係老婆都好多咯，可能係。咁樣就係後來喺邵氏做驗星嘅余沙利咧，其實我有住院同學嚟。 哦， 係啦，咁咧就咁而余情萬喺呢個鳳輝園咧，鳳輝園啊嚇，咁咧就係佢余情萬其中一個細佬嘅屋企。咁咧佢哋屋企個即係啲細佬同我哋係小學同學，金玲就係我小學同學啦。咁所以我哋細個都成日去佢哋度玩。咁佢哋佔地好大嘅，鳳輝園以前，而家可能好多地已經賣咗俾人起咗樓啦。即係有個魚塘啊，有啲。又有啲棕榈樹啊、椰子樹啊，咁即係種咗好多嘢。我好仲記得佢屋企有隻星星仔嘅，我哋走去同啲星星玩嘅。以前我哋細個，咁即係嗰一帶咧，我哋都係好熟嘅環境咯。整體嚟講，咁後來亦都個姐夫有個同學咧，咁咧就係嘅余春德，咁咧余情萬啲侄嚟嘅，即係佢其中個細佬啲仔咁樣。所以咧，即係聽到好多佢啲故事咯。咁即係諗下，就喺元朗。即係喺唐人新村，唐人新村全部果園嚟噶嘛，大部分都係我屋企荔枝園嚟噶嘛，根本係，咁就係變到咧，原來佢即係深藏不露好多人嘅。咁我記得我幼稚園嘅時候咧，就喺而家已經冇咗啦，間學校叫惠群啦，神召會惠群小學嘅幼稚園度讀，咁啊就我記得唐人新村蘇苑桂苑都係我爺以前啲物業啦。咁啊對住有間士多，間士多咧就好飛仔嘅，因為佢有個 jukebox。 哦， 咁啊 ，jukebox 嘅人咧就喺度即系放錢聽歌啊咁啦，咁咧嗰班細路咧咁個個 T 恤牛仔褲嘅嗰陣時係，即係嗰個年代，即係我諗我幼稚園小學一年班嘅時候，即係佢哋已經係踩緊單車啊、電單車咁啊，即係背景係唔錯嘅，即係好多啲係國民黨嗰啲 background 嚟嘅，即係啲高官嘅 background 嗰啲，咁佢哋就係即係隱居咗喺即係元朗呢啲地方咯。 嗯， 好特別，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嚇。 我都覺得好特別嘅呢啲故事。咁啊，香漢平亦都係啦，曾經住過平山啦， 住好耐啊。唐新村住過，然後豐華別墅就後來就喺大馬路旁邊，即係近住平山輕鐵站個豐華別墅咧，佢哋住咗好長嘅時間啦。咁 before that 咧，佢哋就喺呢個東城里啦，即係坳頭東城里度住過啦。咁即係。即係佢好多歷史留低咁，我好記得咧，即係屋企有咩喜慶事咧，如果爸爸請鄉公嚟嘅話咧，即係我哋個即係成班，即係我都好兄弟姐妹啦，咁即係要排隊同佢即係要同佢致敬啊，咁同佢打個招呼啊，咁嘅細個嗰陣時 嚇。咁啊，最近其實都有提起啲將軍咧，我都去過一個地方就係洪水橋丹桂村，係嚇，咁咧就一啲廣西桂系嘅將軍， 係 相信咧應該喺20年代嗰陣時候已經係。买了一块地，咁咧就兴建了大约11至12间别墅，围绕住一个地方，类似而家对我嚟讲咧，可能系好似锦绣花园咁样一啲洋房别墅，甚至有水塔、风车发电，吓咁咧就都系近年先知道，原来丹桂村呢个地方咧，真系原来一片丹心照桂系， 哦。即个名字就咁样嚟嘅，哇好嘢！我今晚先知噶呢啲，即系同你讲起呢啲咧，呢啲掌故咧就好特别啦。因为丹桂村离开我哋好近啦，洪水桥其实即系平山嘅地咧，一路即系延伸咧，即系由呢、這个 山下村，山下村咧一路咁样即系过去，即、就、系、是、一路过去唐新村，唐新村跟住咧就去到呢个丹桂村，丹桂村洪水桥咁啊，甚至去到南地嘅。即系嗰一带咧，咁同平山都好有关系嘅呢啲山边嘅地。 我见啲地契好多都平山嘅，其实 系呢个系事实嚟嘅。 系啊， 咁咧就，但我唔知道原来丹桂村呢个名咁样嚟咯，原来一片丹心 吓，照桂系咁样，因为相信咧应该就系抗日事件咧，于是好多将军就翻上去，咁啊后屘俾日本军日军占领咗啦，咁啊日本退出咗之后咧，其实英军就顺势都系。管理翻嗰啲地方嘅，系啊，咁啊隔咗好耐，咁咧先至还翻地。 嗰啲屋唔喺度噶啦，已经 都唔喺度啦，已经冇乜嘢 拆晒噶啦，已经系。 但系个地形仲可以见到嘅、 哦， 啊，地形仲 因为我成日踩单车都经过嗰度附近，但我就冇留意到有即系、就是、有咁嘅环境咯。 佢好得意嘅，啱啱有个斜佬斜咗落去，有个好似回旋处咁嘅位。 我略略知道系边度，系斜佬落去有回旋处，即系佢本来就喺回旋处附近嘅地方嚟嘅。 系啊，系啊。 嗯，咁但系即系仲有另外一个咧，就柏宇花园啦，而家嘅柏宇花园啦，以前嘅柏宇中学啦，咁亦都系另外啲 legend 嚟嘅，都系吓。 咁啊，最近咧听过一段影片咧，就系阿梁醒德女士讲嘅。咁啊，其实原来柏宇花园嘅前身柏宇中学咧，咁咧其实就当然咧就系梁醒德一个别墅嚟嘅。 嗯， 咁啊，原来嗰个别墅嘅前身咧系一个叫居庸。咁亦都系一个广西将军嘅一个别墅嚟嘅，咁啊后屘卖咗俾梁醒德，梁醒德办学校，于是咧就喺个地方发展咗出嚟。 嗯，就梁醒德点解办学校啊？然后即系住咗新界咧，又系另外一个 legend 啦，就讲即系就系抗战嘅时候嘅问题啦。个先生即系冇咗，咁所以佢就做呢件事纪念佢嘅 系啊，因为佢先生咧，再早前嘅时间咧，其实佢都有办一个，我冇记错一个义群学校，定系群策学校，咁咧亦都系办学校嘅，咁咧所以佢用咗佢先生个名咧，就成立咗个中学。我觉得好一个爱情嘅故事喺里边嘅，用一个先生嘅名咧去成立一个中学。咁啊，另一个嘅爱情故事喺元朗咧，就系、是、邱德根，咁啊用裘锦秋个名字去办学校，咁呢两间学校咧，我觉得咧就好特别嘅吓，佢用另一半嘅爱人嘅名字去成立一个教育嘅发展事 业。而邱德根先生咧，当时咧点解佢会喺元朗蒲头咧？因为佢真系都一个好聪明嘅人啊，当然系。咁佢好早期咧已经即系创立咗远东银行嘅，咁佢喺荃湾开始先。咁喺荃湾咧，因为以前咧聚集咗好多上海人嘅。即係江浙人啦，一大噶咁樣就係、是，因為上海好多即係啲資金嚟咗香港咧，咁佢繼續喺香港，譬如做染廠啊、沙廠啊嗰啲啦，咁佢變咗佢招納咗好多唔同嘅上海、浙江一帶嘅人啊、寧波人啊咁啦，就嚟到即係喺住喺荃灣，就喺荃灣工廠度打工。咁咧有啲咧就係淨住喺荃灣啦，有啲咧就可能係覺得即係。住得咁細嘅地方，不如我哋遠少少啦，就去即係佢哋入到去平山一帶啊，甚至即係元朗一帶嘅地方咧，即係以前啲果園唔值錢噶嘛，總之你唔好當我咧荔枝樹，你喺下邊即係整間起間屋喺度住，咁樣就可以喺度養下雞啊之類啲嘢，咁咧佢哋就可以咧，即係有比較大啲嘅地方，又更加平價嘅地方咧，就一家人住得舒服啲。咁、那個丈夫咧可能係。在市區翻工六日到星期六晚先翻嚟啦，星期日晚啊，星期一朝頭早先出翻去翻工，咁就等個太太帶住啲細路咧，就住喺呢個農場。咁大家都有個家計啊，養啲雞啊，有蛋啊，甚至即係有啲係開咗士多啊，咁即係有好多家係上海人嚟嘅，平山佢哋周邊啲荔枝園都，咁有啲即係我哋都好熟嘅，細個一齊住啊，咁甚至早一兩年前咧，咁有個姓周嘅醫生，咁咧就呼我。其中個姐夫咁咧就即係揾我哋即係嗰一帶佢喺平山大嘅，即係嗰啲周圍啲鄰居仲喺唔喺度啊？即係啲嘢咁就喺個井嗰度，即係平山坑頭個大井嘅旁邊。因為我都記得周師奶細個嗰陣時，佢哋開間鋪頭仔。咁另外咧就我靠近我屋企有個杜媽媽，杜媽媽又開另外一間鋪頭仔，即係佢哋就係咁樣嘅生活嚟嘅。咁所以你都即係睇得到，尤其係即係四九年之後咧，即係香港嘅。居民嗰個構成嗰、那個、那個變化啦，咁即係我哋，即係我細個，即係而家我有時喺上海啊，咁啲朋友，點解我同我老母講嘢，你 聽得到嘅，點解？即係突然之間佢哋講緊嘢咧，我就即係即刻 refresh 我 mind 咧，即係細個嗰時我聽過嘅上海話， 哦， 即係旁邊上海人啦，米埔就一定係潮州人啦，聽潮州話啦。咁、啊、其實元朗嘅構成咧，即係唔係淨係好多人話淨係原居民，原居民其實元朗唔係淨係原居民嘅，元朗即係因為佢咁多年嘅貿易咧，早期嘅貿易啦，咁第一即係佢已經好多。在英國人嚟之前咧，已經係喺即係深圳河兩即係對面好多已經係過咗嚟呢邊咧，兩頭住家咁啊，變咗係喺南邊圍啊、西邊圍一帶咧，咁佢哋已經即係變到呢度嘅居民噶啦，即係佢哋兩即係佢哋真係兩頭住家嘅，所以佢哋兩邊都係原居民。咁呢啲一部分啦，咁亦都好多潮州人喺元朗啊，即係潮州有個姓黃嘅黃姓嘅 family 咧，咁佢哋好多兄弟嘅，佢哋咁咧都係做得好成功嘅商人嘅喺元朗，咁啊黃三兄啊。咁我哋最好知道，即係元朗商會啊，七叔，咁我哋好受尊敬嘅，即係以前佢喺度嘅時候，即係年紀好大，但係咧就好受我哋尊敬嘅七叔噶。咁 我接觸一啲舊式嘅米鋪，好多都係潮州人嚟嘅。 一定嘅，差唔多，因為佢哋自己守望相助啊。仲有潮州人係最早去泰國買米啊嘛。 同埋佢哋講過一樣嘢， 係啊， 咁啊都去問佢哋嘅，點解特別多潮州人喺元朗開米鋪咧？佢哋話經歷過咧五六十年代咧，元朗特別多水浸。 嗯， 咁有啲天灾啦，佢哋话做米铺最好嘅，因为咧当冇嘢食嘅时候，佢系第一个有米食嘅，咁可以咧成个家庭咧亦都有嘢食，加上咧潮州人特别勤力啊， 又勤力，而且佢哋好个向心力好强嘅，咁啊住埋一齐，即系呢度有乡亲搵到食，大家就一齐嚟，咁就守望相助，咁所以变咗咧，即系佢哋亦都即系有米，即、就、系、是、个米个供应咧，佢哋系即系好充裕嘅，因为。即係講緊即係一個澄海陳池王個 family， 就佢哋最早啊清朝中葉嘅時候咧，已經去咗泰國去買米翻嚟啊，泰國啊、馬來西亞、越南啊，但係咧都有佢哋嘅即係陳氏加持嘅都有。咁佢哋亦都即係亦都有一部分佢哋嘅 family 都住喺坪山啊，即係喺呢個 榕苑， 榕苑路系啦，榕苑又榕苑咧，就系佢哋即系佢肥佬王啊，我爷叫佢做，两个都系肥佬，咁咧就咁佢都系好好朋友嘅，所以变咗即系其实佢哋嗰个融洽性系好强嘅，即系唔好讲就系嚟得更加耐嘅客家人啦吓、 嗯。 好，我哋就歌先下又一只好古老嘅歌，系张依文同埋游云唱嘅《故乡》。 时代企制作基地从上海南迁香港之后，风格自然便会产生变化。《故乡》这首歌一洗上海时期后来的柔靡作风，显得爽朗利落。在1950年代初期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演唱者是张依文和柔云。 故乡，青山重重，桥阁寥寥。看那东方星风的照响，歌唱我的故乡。朵朵白云飞向我的故乡，江山风雨中荡漾。看那东方星红的照响，歌唱我的故杨柳青青，风过日长，燕子飞过断桥，白发西风，鸟语花香，菩提根根似海。朵朵白云飞向我的故乡，田野苍翠一片麦浪，看那东方星空的照响，歌唱我的故乡。 亲近风和日常，燕子飞不断肠，繁华地方鸟语花香，土地片片四方，朵朵白云飞向我的故乡，林野苍翠一片麦浪，看那东方鲜红的朝霞，歌唱我的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5宗属于输入个案，一宗列作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即是早前初确的43岁男子。3宗输入个案都曾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另外有少于5宗初步确诊。本地个案患者住在深水埗东卢大楼 A 座，无病征。今个星期一经定期检测提交的深喉唾液样本结果呈初步阳性，第二日入院后的抗体检测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认为个案和早前未被确诊的复阳个案吻合。患者分别在湾仔皇后大道东248号和兆坚里的地盘工作，最后翻工日期是今个月3号。他居住的大厦、工作处所和在潜伏期到过的地点已经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政府宣布会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拨出近3亿7700万，向仍然深受新冠疫情打击的旅游和相关行业以及跨境客运业提供特殊额外支援，预计可以在9月上旬开始发放首笔津贴。雇用10名或以下职员的旅行代理商将会获得或一50,000元的津贴。雇用11名或以上职员的旅行代理商，津贴金额直接与职员数目挂钩。每名旅行代理商职员和自由作业持证导游和领队将会获发一次过7,500元津贴。而以接载旅客为主的旅游服务巴士司机，每人将会获发放一次过3,350元津贴。至于跨境客运业方面，政府为每架持牌跨境巴士和持牌跨境出租汽车的登记车主提供一笔过30,000元的非实报实销补贴，向每艘合资格的跨境渡轮船只营办商提供一笔过50,000元的非实报实销补贴。东京奥运听日继续有场地单车的比赛，港队代表李慧思和李海恩会出战女子争先赛。女子争先赛共有30名选手参加，他们首先要在资格赛200米计时赛较量，最快的24人可以晋级至到淘汰阶段的比赛。港队的另外两名场地单车代表庞耀和梁宝仪将会出战女子麦迪逊赛。另外，港队田径选手程小雅会在女子20公里竞步赛登场。香港高尔夫球手陈子晴会参与女子组第三日比赛。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今年将会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又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习近平在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表示中国将会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向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积极开展合作生产。中国会继续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又愿意同国际社会一同推进疫苗合作进程。他提到目前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期待论坛能够为全球疫苗公平可及迈出新步伐。

政治体制这一点就是阴暗面。他说历史不可能完美，人类所建构出的社会制度亦都不可能完美，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断地寻求改善或者变革的契机。这座岛屿亦都会在变革的路上，虽然现在并不是那么完美。 这部小说的结局是光明啊，抑或是灰暗呢？李琴峰说由读者自由想象这座岛未来会是怎么样啦。李琴峰的所有小说其实都贯穿住逃离的主题。彼岸花盛开之岛是幻想可以逃往一个不太完美的理想之国。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彼岸花盛开之岛》日文版，作者李琴峰，由文艺春秋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嚟到星期四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今晚咧，我哋继续咧同阿黄俊宇啊 Terry 同佢哋讲新界。好啦，我哋就讲新界咩嘢咧？跟住你想 讲下啲艺术啊。咁咧，其实跑游元朗之间咧，都会遇上一啲新界上面嘅艺术嘅。咁啊，最初会去到西铁站，特别系元朗站。咁啊，以前成日搭西铁嘅时候，会喺月台度等人嘅，好中意坐喺个晾衫架下边等人。咁啊，后屘因为写呢个跑游元朗呢，特别去细心留意一下晾衫架上面啲衫究竟系咩来龙去脉。咁啊，后屘发现咗咧系一个艺术家闵凤仪呢位艺术家咧创作嘅一个用金属编织嘅一件衫。咁咧佢嗰个作品嘅主题咧就系编织集体记忆。咁咧佢都好深奥嘅，最初我就唔系好明啊，都系一件用金属整出嚟嘅衫，好似铁丝网咁。其实咧，佢嘅用意就是、本来实实际就系一件衫嚟嘅，系当年童年或者佢后生嘅时候的一啲衫。佢咧就用一个艺术嘅方法，用铁线重新编织过出嚟，赋予一个新嘅生命。吓咁啊，呢类公开嘅艺术作品咧，就摆咗喺元朗西铁站咧，基本上都有十年嘅时间啦，可能系啊，咁咧就非常之难得。咁另外近年咧都有跑游经过元朗锦田，咁啊锦田有一个锦田壁画村，系啊，咁 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即系有时间我都经常，即系佢壁画村唔系净系睇画啊，锦田，咁咧附近成件事咧都即系兴旺咗上嚟啦，咁亦都有佢嗰、那个周末嗰个市场啦，咁亦都入边都好多嘢睇啊，去饮杯嘢啊，行下，咁亦都除咗个壁画之外咧，咁锦田都仲有好多古迹留低，可以即系混合埋一齐睇。 系啊，咁啊，古迹啊，当然啦，锦田就同平山有个唔同嘅，就系、是、平山好即系打正招牌，有一条文物径出咗嚟。 系 吓，咁咧就锦田壁画村咧就好多游人咧，佢特登就去搵呢啲壁画啊，一幅一幅去搵，咁啊写记录过呢个壁画村嘅。咁啊，最近去问各个老师咧，原来佢哋已经有93幅壁画，咁啊有啲嘢制作中，咁咧我觉得咧呢个就系一个元朗好难得嘅一件艺术作品嚟嘅， 非常系啦。咁仲有锦田，除咗因为呢、這个壁画之外咧，有好多 coffee shop 嘅， 系 有啲好多好正嘅 coffee shop， 有啲即系都好即系好中意好 enjoy 坐喺度，可以坐一个下昼嘅地方嘅，即系饮多几杯咖啡啊。上下網啊，即係感受下嗰個氣氛咧。咁錦田有好多呢啲咁嘅地方嚇。 咁喺元朗裏邊咧，你會即係我覺得同其他地方有啲唔同嘅就係、是，喺個藝術上咧，你會覺得佢好多花牌嘅。咁啊大時大節啊，一啲神誕嘅慶祝啊，或者一啲商鋪咧，就特別多花牌出現。 而家咧就同以前好唔同嘅，因為以前元朗就好多酒樓嘅。因為人口比較多啦，咁佢哋都相對嚟講都係即係穩定嘅生活啊，都富裕嘅。咁咧即係有成，即係我諗我細佬哥嗰陣時都起碼成 5-6 间大嘅，我想讲大嘅酒楼啊吓，即系讲紧即系起码两层啊，甚至三层嘅酒楼咧，有成5-6间咁多嘅喺个大马路嘅两边。咁佢即系每逢咧有啲喜庆事，结婚啦，最细结婚啦，寿宴啦，有啲即系社团嘅一啲即系年度嘅一啲聚会啊，或者庆祝某啲嘢咁啦。咁就算。嗰時英女王登基唔知咩呢、這個銀禧啊咁咧，即係我睇翻啲舊相咧，都好犀利嘅，周圍都即係啲花牌多得不得了嘅，所以啲酒樓係不斷咁換嘅，因為你今日即係呢個陳李聯婚，你聽日咧咁就鄧氏迎親咁咧，就已經即刻要換嘅，佢哋唔可以即係唔可以等嘅，即係每日都唔同嘅，除非嗰日係真係睇通勝唔係好日，如果唔係嘅話咧，基本上以前元朗嗰啲酒家咧即係日日都爆棚嘅，差唔多以前。 我記得有一個花牌亦都好特別嘅。我記得有一次你喺平山鄧氏宗祠搞過一個婚訊， 係 嚇、一個好大型嘅花牌，跟住將嗰個祠堂咧佈置到美輪美奐。 因為嗰個花牌係我個，因為我侄仔結婚，係啦，佢喺加拿大結咗婚之後翻嚟擺酒，咁咧即係都係。即係我屋企一件大事嚟嘅，即係第一個，即係佢嗰，即係喺佢嗰代啊，佢哋第27傳咧係第一個男丁結婚，咁所以都好即係好喜慶啊，好多人好多唔同嘅地方嘅親戚朋友啊都嚟啊，咁都招呼咗好多人，而且嗰個花牌咧佢都。即係好多謝，即係花牌主人咧，即係特別幫我做得特別靚、特別大嘅，嗰啲好少有咁大個花牌其實嚇。 所以喺元朗咧，即係如果細心留意啲地方咧，其實就好多，譬如頭先唔同種類嘅花牌啦，就都會見得到嘅。 係。 不過有啲咧就會開始見唔到噶啦。譬如我哋上一次提起啦，即係新中國成立之後，好多人嚟咗元朗居住啦。其實好多墟市咧會產生咗出嚟嘅。啊！頭先提過洪水橋有洪水橋大街，咁咧最近跑遊過去之後咧，先發現原來條大街係好熱鬧，好多鋪頭嘅。係 啊， 雖然咧我到今日都未見過一張相，但係咧只要提一提洪水橋大街咧，就唔少街坊咧會提翻當年最熱鬧嗰個情景出嚟。咁啊，仲有啲地方嘅，例如係牛潭尾啦。牛潭尾西区亦都系一个好热闹嘅地方，咁啊相信以前咧因为交通唔方便咧，啲人去做完工作， 即系唔会出嚟啊， 就喺里边饮茶、剪头发、医生、药房啦、药局啦，都喺晒呢啲地方里边。 南地都系噶， 南地啦， 南地大街都系咁嘅，都系好兴旺嘅入边。其实、表面你经过时唔觉嘅。 冯吉乡啦， 系啦。冯吉乡就净系有将军府啦，同冯吉乡都有。 系啦，系啊。咁我相信其实最出名，我哋甚至元朗旧墟啊，平山嗰又有个街市啦，甚至下村嘅市啦，都系相当于兴旺嘅一个地方嚟嘅。咁今天咧你就好难再睇得翻，或者幻想到以前系热闹嘅情景。 无论你所有嘢都变咗 supermarket 化咧，即係甚至即係而家好多啲新嘅 building 咧，有新嘅商場咧，咁已經立曬啲嘢落去嘅啦。即係過去其實元朗都還好嘅，即係仲有條即係有條即係大路咧，有啲舊嘅鋪位喺度繼續有經營緊，就算係一路變啊，同以前係唔一樣啦。咁咧，但係始終咧都有個即係鎮一個鎮嘅一個城鎮嘅風味咯，仲係有個。咁你市區好多其他地方已經冇咗嘅呢樣嘢嚇。 咁有一件事就好。好难忘嘅，系即系写元朗嘅故事就好多嘅。咁当然好多故事都要靠一啲譬如群组里面各位前辈啊、街坊咧去讲翻啲事。咁有一次去记录呢个乾新楼，咁系邓柏球先生个仔邓乾新，咁啊乾新楼，乾新楼咧嗰阵时佢就喺上面设立咗一个尼克逊图书馆。咁相信好多元朗人甚至都会去过呢个图书馆去睇书嘅。 因为当时系喺度呢个睇住呢个图书馆嗰位女士咧，就系我即系、就是、我同房，即、就、系、是、我哋崇德堂嘅姑姐嚟嘅。咁啊，琼芝姑姐咧，咁就以前一路都系喺呢个尼克逊图书馆噶啦。咁邓乾新咧本身咧就同我爷咧系邓乾新先生同我爷系好熟嘅朋友嚟嘅。咁即係佢哋，即係大家姓鄧啦。咁亦都係喺元朗大啦。咁但係佢好西化嘅佢，所以佢以前間戲院嘅同樂戲院，即係而家開心廣場咧。同樂戲院係一個 Art Deco， 有啲即係似 Miami 舊區嗰啲咁嘅屋嘅一個，都好大嘅一間戲院嘅。咁我哋細個咧， 你想在元朗，你以為是在新界啦，但係銅鑼戲院咧，咁多十年前，佢五十年代已經有啦，戰後已經有啦，一路去到我哋即係睇英文，即係睇英文戲嘅七十年代嘅時候咧，咁佢已經係全部英文戲嘅， 嗯， 即係佢唔放中文片嘅，即係我哋由星期日朝頭早去睇，即係早場咧，就睇曬啲 Disney 嗰啲卡通片噶啦，以前。咁然後即係唔同種類嘅電影睇好多，咁尤其即係我爺同佢咁熟咧，根本從來都唔會有話買飛啊咁樣，即刻入去就坐低就睇。 唔怪你咁開心。 係啦，咁所以我睇好多戲嘅，即係好細個已經，即係唔知佢講乜嘢，字幕都睇得唔係好多啦。咁但係都即係知道邊個叫阿龍迪龍啊，咁好細個已經知噶啦，因為佢好多電影放， 嗯、 即係你覺得好神奇咯，一個即係一個、嗯、即係你以為佢鄉下嘅一個鎮。但個鎮入邊竟然有間戲院係淨係做西片， 哦、 啊，即不得了咯，係。 咁我係以前誒尼克遜圖書館曾經係喺戲院對面嘅， 係啦。 咁咧就頭先你提過個女士啦，就係喺圖書館工作啦。係。咁另外咧，圖書館咧有一位顧問咧叫做劉雪松， 嗯、 劉雪松。咁咧就同尼克遜咧好好朋友關係嘅。 係。 咁有咩特別呢就係、是、我記錄完呢個尼克遜圖書館之後咧。佢嘅孫喺國內嘅，啊見到呢篇文章，咁啊飛落嚟香港，佢要尋找佢爺嘅爸爸 曾祖父， 佢要尋找佢曾祖父嘅足跡。 哦， 嚇、啊，咁咧就花咗幾日時間咧，就喺元朗去揾尼克遜圖書館，咁啊去揾翻佢曾祖父曾經有關嘅地方。咁啊，當然有去過元朗大會堂啦。我相信而家可能冇咗。 所以佢搬咗元朗大會堂啊嘛， 最後期喺元朗大會堂。咁我去過嘅元朗大會堂嘅圖書館咧，書上面仲有個戳印咧，都係寫尼克遜圖書館嘅。嚇，咁啊都幾特別呢個故仔。咁啊，好有人情味啊！嚇，估唔到最初純粹記錄一個地方咧，變咗一個尋親嘅一個咁好嘅機會。咁啊，因為點解會尋親咧？因為劉雪从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因为个关系政治关系他都没有跟国内的亲戚有任何的内联络、 啊、 所以 都失去了任何消息的其实。 即是现在在现代的生活现代人其实都很少即是他们不是特别是在乎即是过去即是先人的组织、啊、或者是一个足迹。同埋即係佢哋個來源啦，係即係由呢由邊度嚟，由邊度去就去咗邊度嗰啲。其實而家好多人唔係好 care 嘅啫。即係你問多兩句咁啊，其實我爸爸、阿爺早死，爸爸都唔知啊。咁即係就係唔知道鄉下喺邊度未去過啊，從來都。咁呢個都係好可惜嘅事嚟，因為我哋始終即係我哋根，即係對個根源呢樣嘢咧，其實即係我可能我係喺圍村長大啦，咁我就好注重嘅。咁咧最近即係我會見啊，我見 Terry 多啲啦，因為有啲嘢需要佢幫助咧，因為着手寫我下一本書啦，而嗰本書咧就會講到即係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即係其實即係唔係講我的父親、我的母親，而係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即係佢哋嘅來源喺邊度，即係佢哋嘅後邊嘅背景喺邊度。咁咧即係我爸爸嗰邊咧，其實即係一路即係元朗鄧氏嘅族譜係好齊整嘅，咁亦都好多。一路流傳好多故事，咁當然中間其實好多反而係最 juicy 嘅嘢咧，最值得睇嘅咧，冇人記錄嘅其實係，咁呢啲咧都係想炒翻出嚟啦。咁就我媽媽嗰邊咧，就一路都係一個 mystery 嚟嘅，即係佢哋係接觸過南美洲啊嗰邊啊，咁佢哋本身佢哋唔係元朗人嚟嘅，咁佢哋喺順德嗰邊，其實應該係番禺上番禺添啊，佢哋上番禺即係近住花都嘅地方。就嚟到香港嘅，咁嚟到香港，咁亦都由香港又去咗，唔係應該唔係由香港添啊，係應該佢哋即係早之前咧，上番禺同埋呢個花都係最多賣豬仔，就去咗南美洲，去咗秘魯啊咁樣。後屘佢哋嘅姓楊嘅家族咧，就喺呢個厄瓜多爾，咁即係有啲即係當然係嗰陣時都冇中國婦女噶嘛，咁佢哋要傳宗接代，咁都要同當地、或者當地啲同歐洲人混合，即係混血嘅人結婚啊，即係有細路啊咁啦，咁即係佢哋喺肯定喺嗰邊已經能夠有一個充裕即係唔錯嘅生活嘅環境咧，先至可以翻嚟唐山呢邊咧，係召集即係召集翻啲屋企人咧，就喺元朗定居嚇，咁啊即係成立佢哋嘅家族喺度啊，咁但係佢哋中間有啲嘢即係連嗰啲名啊我都揾唔到啊。 即係我連我即係我外曾祖父啊，即係我外公嘅爸爸，因為佢早死喺南美洲，啊、即係連揾佢個名字都經過一個即係都一啲過程啦。咁好彩咧，即係我哋嘅朋友，即係我同 Terry 嘅朋友 Ringo 啦 ，Ringo 就係、是。即係我啲媽媽嗰邊姓楊啲親戚嚟嘅，咁啊就竟然係佢爸爸寫個半族譜，即係親手寫個半族譜，咁就解決咗我好多問題啦，已經即係，跟住其實都係喺元朗發生嘅事情咯，呢啲都係咁即係都好對呢本即係嚟緊即係出希望出年七月書展嘅時候推出嘅書咧，都寄予好大嘅期望，所以、 啊、先恭喜你新書啊嚇！ 销 路大增啊！ 大唔大增件事咧，即系跟住希望即系、就是、出一本好嘅书，本书第日拎翻出嚟咧，其实有啲人系可以当佢系一个地方或者啲家族嘅典故啊咁样。咁当然好多嘢系冇可能，即、就、系、是、你唔系直接口述嘅话咧，已经系流失噶啦。咁、你只能够系去即系、就是、有最基本嘅即系佢真正嘅事迹做佢个 foundation， 做佢个底。咁然后咧，你再。去建構一啲可能虛構嘅故事，但系咧係有基本嘅元素去 support 佢嘅一啲故事咯。嚇， 所以其實喺自己嘅身邊啦，喺元朗嚇自己嘅家庭咧，其實都好多故事咧，好值得記錄落嚟嘅。其實即係唔一定係一啲大圍村大家族嚇，其實每一個家庭咧都有自己嘅故事。 其實好多小故事嘅，每好多人物。好多人物都好多小故事嘅，咁好彩有啲即係有啲即係祖輩已經唔喺度咧，就是、你講佢哋啲故事都唔緊要，都冇人罵，冇人鬧啦。 咁頭先提起 Ringo 啊，最多就係講食嘢嘅故事啦。 係啊 ，Ringo 嗰度食嘢，佢食在元朗。好，我哋差唔多啦嘅時間，咁啊多謝 Terry 咧，今晚咧嚟我做我嘉賓啦。咁希望即係日後我哋再有啲新嘅資料嘅時候咧，你能夠再翻嚟同我哋廣東廣西嘅聽眾一齊分享。咁咧就聽晚星期五廣東廣西咧將會由梁經國、黃仲遠、周子欣嘅講運動、公關、戰運動多公關多戰 ，OK。咁咧就十二點鐘新聞之後咧就翻嚟咧有基哥，有基哥就有好歌啦。咁咧最後我哋呢只歌咧就係陳慧嫻嘅《千千闕歌》，OK， 拜拜， 拜拜。 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 日纵使知。